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一丹，特别为您介绍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首席节目主持人刘思佳的新书《闲着》。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刘思佳为我们朗读书中的精彩片段。这一段是书中描写他跟他的爱犬琪琪的过往经历。在原先的家里，我心中最宁静美好的时刻是某个春天的夜晚，做完一天工作而次日没有直播，我蜷在沙发上，温柔的夜风从阳台的窗户吹来，鼓动白色的纱帘儿。而你也跳上沙发，在我身旁专注地看着电视。当时电视里正播侯宝林大师的相声专辑，你专注聆听令我讶异不已。听相声被发现，你的眼中先是飘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羞赧，然后开始假装漫不经心。我不喜欢宠物犬这个说法，伴侣犬也不确切。你不是宠物，不是伙伴，你是我的向导。你来之前，我在黑夜里走了很久，有时开心，有时幽怨。然后你来，于是后面的岁月尽数由你做主，而我只是无比信赖的跟随。从曲折幽深的巷道到开阔平坦的草原，一切听你安排。就像每次的散步路线都是由你来决定，你是傲娇的公子，而我是尽心护驾的随从。我深知黎明远未到来，但有你的日子，纵使天空暗沉，仍见星辰闪耀，月有清辉。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倒在床上，伸展四肢，然后闭上眼睛。哦，迷觉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我的心思过于杂乱，而无法沉沉的睡去。事实上，我的脑子像个轮子一样在不停地转。对此我并不觉得惊讶，毕竟我就像一个中场休息的戏剧演员，仍然在十分入戏的状态，休息几分钟之后还要重返舞台的。沐浴也许会让我稍感放松，蒙德里安的话也许让我稍觉轻快，但是我正在进行一次盗窃，在完成这次行动之前，我不能完全放松心神的。饿了吗？啊，我想了想，但是无法判断。那顿我不知内容的台湾午餐味道不错，也一直让我觉得还饱，但是自午餐之后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时间久到足以让我开始考虑晚餐的内容了。但是我向来不太愿意撑着肚子闯入或者是溜出某个作案的现场，在我看来，饥饿的盗贼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虽然有的贼做得特别过分，但是至少有一次我偷了一半停了下来，到厨房里查看是否能够找到被主人藏在家里的应急的现金。哦，你不会相信有多少人在厨房的台面上的罐子里留下应急的现金零钱啊，也有人把零钱塞进冰箱里装黄油的格子里。那一次我设法让自己相信装花生酱的罐子里有好几摞百元的现金在等着我。当我在那堆罐子里除了花生酱什么也没有找到的时候，我就转而去找面包和果酱。我花了一分钟时间给自己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又花了几分钟吃掉它。最后我把留下的指纹的黄油刀洗干净，然后回到手头偷窃的活儿。那么高顿堂会有面包、花生酱和果冻吃吗？哦，这似乎不大可能。我自己的厨房倒是有这些东西，但是那真是我想要的吗？我真正想要的，我最后决定是回到偷窃行动上。我煮了一杯咖啡，打开了电视，喝了几口，又把电视关掉，然后换好了衣服。我仍穿上卡其布的裤子和运动鞋，但是换上了一件淡蓝色的翻领衬衫，并在外面套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外套。要不要加条领带呢？我考虑了两条备选，选了那条带着金色和绿色斜条纹的，然后又决定还是不带领带的好。一件衬衫，一件外套，没有带领带，活脱脱一位勤奋工作的小伙子。在办公室工作到晚上，然后走在回家的路上，哦，他的衣领松开了，毫无疑问的是，原来系在脖子上的领带被他小心地卷起来，妥帖地放在西装外套的口袋里，以免弄皱了。我将咖啡喝完，我时间到了没有呢？我求你了，上帝，是时候去了吗？我决定是时候了，然后出发。高顿堂还是我离开时的样子，这让我感到欣慰。夜晚的殿堂看起来和白天不大一样，所有室内的灯都被关掉了，只有外面一些小极光灯在亮着，照在外墙的大理石上，折射出微弱的闪光。我走过大门口，等一辆过路的车开过去，然后沿着高顿堂外墙的西翼走了一段路。我已经在附近探过路，这条路线可以让我绕过任何监控摄像头照得到的范围。我的口袋里没有装领带，因为我觉得用它来证明我所准备的借口的真实性是有点没必要的。我身上的各个口袋里仍然装着作案的工具，我的小螺丝刀、 从博物馆窗户上卸下来的是12个2英寸大小的螺栓，我的小卷胶带，我的铅笔型的手电筒，以及一副食品加工者和电视上的警察都喜欢用的乳胶的薄手套。在抵达卫生间窗前的时候，我已经戴上手套了。我用一只戴着手套的手遮住了手电筒的光，我把它只打开了一小会儿，来确定我其实站在了卫生间的窗前，而不是其他没有被撬开的窗户的前面。确认了以后，我放下了心，双膝跪下，轻轻地推开了窗子。窗子在打开的时候发出了噪音，我吓了一跳。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我仔细地听，周围是否有什么回应的动静。当确认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时候，我又重新拾起了自己的呼吸，回到手头的活儿。我按下窗前的防护罩，直到它变得松动了，然后双手抓牢，将其向前下方倾斜，直到防护罩轻轻地顶在下面的洗手池上。然后我爬了进来，在双脚着地的时候，我保持了2分钟的绝对静止。我专心地聆听，我的周围有没有声音。我听到了远方的车水马龙。正当绝对静止的2分钟要结束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男人遛狗的脚步声。这个男人的声音我听到过，所以知道他说话的时候是对着他的狗的。我听到他说， 哎，斯波特，你最喜欢留印儿的地方，快去吧。 斯波特听话地跑过去尿尿留印儿，然后继续他们的散步了。我考虑了一下是否让窗户就这么开着，然后又否定这个想法，并回身将它重新关闭。关窗时，窗子再次发出了噪音，让我将牙紧紧地咬住。我重新将防护网放了回去，并掏出2个螺栓放入墙孔中，将它固定，代替早先的方块型的胶带。我给每个螺栓轻轻地拧了小半圈。我借着外面街上射入来的几束微弱的灯光完成了这一切，随后打开了卫生间的门，走到了外面，再次将门关上之后，我就陷入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我拿手电筒的光短暂地晃了一下，它足以让我分清我自己所在的方位，这样便让我能够找到去地下室的门，当然是洗手间对面的那扇。我转了转门把手，又使了点劲儿推，但是门没有开。很显然，不知哪个讨厌鬼把它锁上了。那好吧，我迅速地在锁的前面跪了下来。我不需要手电筒，甚至可能不需要我的盗窃工具，尤其是在我随身带了根发夹或者是牙签的情况下。我想这样的一把锁应该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白天的时候它可能会避免无厘头的访客把这扇门误当作卫生间打开，因而走下门后的楼梯。但是我白天的时候已经将门打开过，可见他们白天是不锁这个门的，只是晚上下班之后才锁。而这大半夜的，他们想锁在外面的又是谁呢？哈，贼吗？哦，想什么呢？祝你好运吧，亲爱的。我拿着手电筒走下了地下室的楼梯，然后环顾四周，查看是否有我设想的窗户。当我确定自己是在一个无窗的地下室之后，我打开了2扇顶灯，让我的手电筒休息一下。哦，然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哦，这是多好的感觉呀！盗窃这个事儿，我做了太久了，以至于我已经将它看作是一个职业了。我认为我对待它的态度是非常专业的， 但是再多的专业精神也无法超越盗窃本身带给我的兴奋和喜悦。当我发动自己的能力和资源来到本没有权利到达的场所的时候，便被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所震撼。我在俄亥俄州的一个镇子长大，直到今天可以在纽约生活，所经过的路途漫长。但是现在我在高顿堂的地下室里感觉到的兴奋，并不异于我第一次闯入俄州的邻居家的感觉。又一次的，我用无法用言语的形容的兴奋，做着我自己知道绝对不应该做的事情。是的，我没法对这种感觉做出任何理性的解释，所以我只能放弃解释，因为就算尝试着去解释也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天生就是当盗贼的料，我就是喜欢偷东西本身。事实上，我对偷盗喜欢得不得了，我甚至想要延长这个过程。我想要驻留在我闯入的地方，我呼吸着陈旧的地下的空气，然后兴高采烈地感受着血液在我的血管中涌动的感觉。地下室里有无穷无尽的宝贝，让人眼花缭乱，我的心跳在加速。这里有古时的战衣、雕像、绘画，还有一把武士剑和一卷中世纪的挂毯。更令人兴奋的是我看不到的地下室里堆满的大收纳箱子、盒子和文件柜，里边不知都装着什么宝贝呢。想要找到可以偷的东西并不难，但那不是我最想要做的。我这次是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的，而达成该目的的唯一办法就是将我寻找目标的精力集中在这一件物品上。对贼来说，时间是根本，一个盗贼的时间，让我告诉你吧，永远是最重要的。你在敌方领土上度过的时间越短，你最后能安全回家的概率就越大。即使如此，这次行动已经花了近一个小时了，我知道我是为什么而来这里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把它藏在哪儿。找到它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我还是在博物馆繁琐而奇特的收藏系统中摸索出了他们的收藏模式，搞明白了在哪里打开正确的文件柜。在文件柜顶部的第一个抽屉的背面，我发现了一个浅褐色的文件夹，上面的标签写着ALLB。 我并没有从首字母开始寻找，但如果准备这么找，那正是我要找的。倒着过的一生，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抽出了这个文件夹，我打开了它，翻了翻用无横格纸所写的手稿的前40多页。手稿原本是白色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已经变黄了。第一页以及随后的几页里都是用蓝黑色的墨水写的字。虽然我以前看过这个笔记，但我还不能确认手稿的真伪，就好像我无法证实或否认那幅伦勃朗的肖像是真是假一样。只不过在我这双未经训练的眼睛看来，手稿是真的，而我也没有什么理由质疑他。很多人试图模仿伦勃朗的笔触，而模仿这位老兄笔记的人却很少。我又长出了一口气，而这已不是今天的一次了。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屏息凝神。我随手翻了翻，除了第一页，每一页的底部都有一个数字，每个数字都还在，一直到最后一页的43。这两个字母就在完结一词的下面标着。完结两个字 用易于辨识的花体字写成，下面是以同样的神韵写得更大一号的 FSF、啊、就是他。我解开了纽扣，把文件夹放在了衬衫里边，再把扣子扣好，重新套上我刚开始找手稿时那脱掉的西装。我关掉了照明用的顶灯，用手电筒的光导引着我走上了楼梯。我其实真的不想花时间锁上这地下室的门了。星期四的上午，会有人惊讶地发现门被打开了吗？我在脑海里将这些都琢磨了一遍，最后还是锁上了门。是的，没有什么原因。这一次我卸下两个螺栓放回兜里之后，推开卫生间的窗子，用同窗边等宽的胶带将保护罩的顶部贴在窗框上，然后又加了一条等长的胶条以便稳固窗子。我把保护罩拉开，像虫子一样从窗口钻了出去，让保护罩滑回原位，最后关上了窗户。我走了一个街区，才发现还戴着手套呢，于是摘下来藏进口袋里。我又走了一个街区，转过了街角，然后又走过了第三个街区。一路上没有警车的警笛大作，或者是警察的口哨声，也没有执法人员的手臂伸过来抓住我的胳膊将我带走。哦，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通常在早上九点给巴尼家书店开门，而且大多是为了我的猫多于我的顾客。他们对书籍的渴望很少会在十点之前将他们送到我的门口的，但我的猫会在一大早就喵喵地叫着要吃的，还用自己的身体来蹭我的脚踝。所以我决定每天早上九点开门，不过这也有例外，有时等我给拉菲子喂食并换上清水之后已经是九点半了。如果拉菲子是在他所物种的一名普通的成员的话，我每天随时随刻就要面对一项不怎么受欢迎的杂事，那就是清理并更换猫砂。但因为是拉菲子，我要做的就只是走进洗手间了，我按下马桶冲洗按钮就可以了，因为这只猫已经掌握了使用马桶的奇妙的技巧啊，就像你跟我是一样的。不过训练他的人不是我，而是卡琳娜。就在卡琳娜将这只猫送给我好久之前，他就已将此技巧练得完美无瑕了，而且我也没有任何理由抱怨。哦，这只猫真的是很好的伴侣，留着它也有不小的用处。绑书的旧皮革和沾书页的胶水，那都是老鼠的美食，而书店里所有被老鼠侵袭的迹象在这只猫来书店之后就消失殆尽了。因为我在考虑我的猫拉菲子，我想起了诗里的那句，然后伸手拿起我那本没有读完的《欢呼吧羔羊》。克里斯托弗·斯马特是一位18世纪的英国诗人，与塞缪尔·约翰逊和奥利弗·戈德史密斯是同时代的人。他毫无疑问是有才华的，但也是一位癫狂的疯子。对宗教的狂热令他恳求同伴与他一起在大庭广众之下祈祷。我很快便会和科特·斯马特一起在街上祈祷，其余的伦敦人也一样。哈哈，约翰逊同意了斯马特的提议，但其他的人就没有那么宽容了。斯马特成年之后的多半时间都是在东伦敦贝德兰的一个疯人院里度过的，他每天都会写一行诗句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小燕子溜达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美，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早上我的第一个客户说，哦，倒着过的一生。他说着手里拿着我从高顿堂偷来的手稿，但读起手稿的第一页的词句，啊，那是原本书的名字，你知道吗？是的，是的，不是您说，我还真不知道。哦，所以您知道这个典故，真是太好了。哦，我指向文件夹上的缩写。啊，是的，不然这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要是我的话，啊，就会一直找 TCCOBB 了。啊，当然。啊，这就是当时的朋友们对克里斯托弗的昵称了。他说，据我所知，倒着过的一生这个题目除了在原来的手稿上，就没有在其他的地方出现过。你知道布林斯顿收集了他的所有手稿，一共89个档案箱和几十个超大容量的柜子，他们还拥有这个故事的打字稿。本杰明·巴顿的传奇一生，这是他现在的署名，也是1922年5月第一次在科里尔杂志上出现的时候所用的标题。那一年晚些时候，他被列入了爵士时代的故事。啊，哦，是的，是的，你怎么会知道原标题吗？哦，那是从一封作者写给一个年轻女子的信里知道的。年代久远了，那名女子的身份已经无人知晓了。在信里说，我为我那天想到的点子琢磨出来了一个故事情节，我觉得故事很不错，所以暂时先将它命名为倒着过的一生。因为这个故事需要名字，但是等我写好并打印出来之后，我会给它正正经经地起个名字。在我给别人看它之前，必须有个更好的名字。哦，于是他手写了这个故事，然后又将它打了出来。对，这显然是他的手稿，你可以看出来，不是吗？上面的字体有不同的变化，说明它是分成几天写出来的。哦，没准还不止几天呢。 刚开始他用蓝黑色的墨水，中途是黑色的，最后又变回了蓝灰色，但没有多少的修正，没有，就只有几处把不想要的词划掉了，然后重新写句子，打印出的稿子到处是修改的痕迹，有的词被划掉了，有的词新加进来，还有手写的整个句子写在书页的边上。我的猜测是，他将自己的手稿原封不动地抄在这个打印板上，或者找了一个打字员为他打上，然后开始对稿子进行调整润色。说着他把眼神从手稿上抬起来看向我，接着说，但是唯能确定这个推测的方法是再次拜访普林斯顿的收藏品，然后我可以将这些手稿与他们收集的打字稿进行比较。哦，可惜我不想费那么大的力气了，这又不是哈姆雷特，你懂吗？哦，是的，他宣布说，我们手上的这本是一位虚名过望的作者的一部非常渺小的作品，但我买它也不是为了去读，不是吗？哈哈，就好像某人耗资七位数买了一张英属圭亚那的邮票，也不是拿它来寄信一样。是的，事实上你还没有买。哦，上帝，还没有，不是吗？哦，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啊。是的，是的，这只是一个小笑话。他说着，然后打开了他的公文包。是的，我还没有向你描述过这个人，对吗？啊，或者告诉你他的名字。他初次来访问我的书店的时候，用的名字是史密斯，但很显然他并不认为我会相信那是他的真名。无论是作为他的出生名，还是法律承认的名字。他说，如果你坚持要问的话，我可以编出一个全名来，甚至再来个中间名的首字母。哈哈，但是那对于你我的利益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史密斯就可以了。是的，他比我矮了几英寸，也比我重一些，他的棕色的头发浓淡适中，长度也适中，他太阳穴的边缘已经有了几根灰色的发根了，他的嘴很小，嘴唇很薄，牙齿很平坦，他的眼珠透着淡淡的蓝色，表情隐藏在牛角框眼镜的后面，让人难以琢磨。在他第一次拜访的时候，穿了一件三件套的西装，灰白条纹的，他的领带至少露在马甲上面的那部分是纯蓝色的，而他的白衬衫是单扣领口的。但这一次他穿得不太正式，剪裁合身的牛仔裤配锈褐色花呢的 Norfolk 外套，翻领上有一个扁平的黄铜色的小圆扣盘。哈，我回想起他的西装上似乎有一个类似的装饰。今天他的衬衫是深蓝色的，在喉咙处开着口，仍是单扣领口的样式。他交给我一个信件大小的信封，啊，那信封的重量让人十分的愉悦。他说，是，哦，好的。我接过了信封，他要递给我另一个，和上一个一模一样。是，啊，好的。第三个信封稍微薄一点，感觉也轻了一些。然后是五，哦，谢谢。我说着，你最好数一数。我拿起了第三个信封，我确定里面装满了钞票，并且每张明显都是100美元的票子，钞票是很厚的一沓儿。我愿意相信里面有50张，就像我愿意相信其他的信封里各有100张钞票一样，而且所有的钞票都是真的。我告诉他，啊，我过一会儿会去好好的数数的。你会想把这些加上的。他说着又给了我第四个信封，厚度与三个信封的厚度差不多相同。五，他说着， 哦，这是奖金。哦，是的，啊，你很慷慨。你这么认为吗？我不觉得。我给一个服务员的小费也是20%。即使别人没有期待，我也会这样做的。而且很可能，我再也不会坐到他服务的桌子上，甚至不会回到同一家餐厅。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倒是别有用心的。哦，事实上，罗登鲍尔先生，我会在不久之后再次拜访的。是的，我们会有更多的合作，你和我。史密斯先生第一次出现是在2个星期以前，那次他穿着一身三件套的西装出现在午后。当然，那天他算不上我的第一个客户，那个荣誉是属于毛克利的。我认识毛克利多年了，不过我不知道他的真实的姓名，就像我不知道史密斯的。但是不要问我，这个名字是吉普林自己想的，还是源于印度次大陆的某个地方？他只是辗转到了我的毛克里的身上，而且似乎非常的适合他，因为他有一种野猫般的品性，但是又不失温文尔雅。我们相识的初期，他会带些书来卖给我。我刚开始不太愿意从他那里买书，以为那些书可能是他从其他的商店里偷出来的。但是后来我得知，他是一名正经的淘书商，在跳蚤市场或者是私人卖场上讨价淘书，然后把卖来的书再转手卖给经销商和书店，比如我这里。后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将猫克利从供应商转变成了客户。或许他是基本上保持不变，而巴尼加克书店却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地下室了。他现在有一个自己的网站和一个小店，我每次至少卖给他6到10本书，有时甚至是几十本。起初我给他一个量多的折扣，但是不久我就取消了这个折扣。而他呢，似乎也并不介意。他付全价买书的时候，没有提出过任何的异议，他甚至没有向我提过销售税。直到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搞到了一个转售许可，所以现在买书可以是完全免税的了。哦，多好啊！那天早上，他带着一个空的手提包进来了。我认出，那包是以前他来卖给我书时装满书的那个。如今当他走出门的时候，那里面已经装满了。我的收音机里有我上一刻还没有的钱，所以为什么我现在的心情还是不好呢？几个小时之后，我在台中二人组拿了午饭，来到了卡罗琳的贵宾狗工厂店。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他说，哦，饭菜的味道很不错呀，但是你看起来很糟糕啊，什么事啊，波尼？我说，哦，毛克利。毛克利，哦，你以前很喜欢他的。我仍旧喜欢他，但是我无法忍受看到他。啊，是吗？他现在是你的常客呀，可不是吗？而且他全价买书啊。然后他把所有的书都拿到网上加价卖给别人。某个在安特卫普或阿纳海姆有网上支付账户并渴望文学的傻帽，你知道我觉得他在做什么吗？我觉得他在检视我的存货，然后列出在他看起来很好的书籍在网上卖掉。但是他的销售列表上不是还有书的照片和对应的描述吗？哦，我觉得你得担心过头了，波尼。哦，也许吧。我觉得他让你感到愧疚，因为你知道你也应该在网上卖书的。嗯，我不想那样做。是吗？我知道。我想要经营一家书店，那种传统的书店，人们来寻找想看的东西， 收藏家来寻找珍宝，我们彼此进行聪明人之间的友好的对话，是吗？而且偶尔你还能遇到一个女孩。 是非常偶尔才会， 但是如果我确实遇到一位的话，那很有可能是喜欢阅读的。是吗？我在巴比洞酒吧遇到的一些女孩就喜欢读书的，不过另一些就不行了，而且我也是太肤浅了，我也是从不在乎这些事情的。哦，今天的饭真好吃。波尼，你问过他是做什么的吗？哦，问了又怎么样呢？看看我们花了多长的时间才弄清楚了朱诺洛克是你不喜欢的意思啊。哦，是啊，用了更长的时间说服他是他想错了。可是他还是那样说。他就是觉得说出来好玩罢了。哦，朱诺洛克，然后他就咯咯的笑。是，他笑起来很可爱的，不是吗？好吧好吧，他是很可爱。你该约得出来。 我 嗯，你为什么不约他呢？我不认为他喜欢女孩。 你怎么知道呢？ 如果他喜欢女的的话，在我给他的长久的注视下，什么语言的障碍都能被克服的，明眼人肯定能够明白的。不过他一直在朝你傻笑的。不过他是朝着我们两个人在笑。 波尼，当一个侄女朝另一个女人咯咯笑的时候，意味着她觉得这个人很有趣儿；而当她向一个男人笑的时候，就意味着她喜欢他。 台中二人组刚开业的时候，就只是一家普通的中餐外卖店，有着能让人看懂的菜单，比如左宗棠鸡和橙汁牛肉，还有芝麻酱凉面等等。每一样都做得很好，而且味道也不错。直到有一天，我注意到他们有着一组稳定的中国客户群，而他们打包回家的菜和我们在菜单上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向卡罗琳说，他们给自己的同胞做了特别的菜。哦，我真的很想尝一下他们的那种特别的菜。但是每当我问他们做的是什么菜的时候，我就怎么也问不清楚了。 是吗？那个姑娘说了什么吗？ 她说朱诺洛克。哈哈哈，但是这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朱诺洛克是运河的意思啊。我不认为阿拉斯加有哪门子运河，其实有。 不，也许这是某道中国菜的名字吧，只是你这未经训练的耳朵听起来像朱诺洛克吧。 可是它怎么可能是每一道菜的名字呢？ 哦，我是说这道菜叫朱诺洛克。 我指着旁边的一个菜，他告诉我一样的是朱诺洛克，无论那个菜是什么，无论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是什么。 唉，可是我们对这些菜都没法尝试啊。 卡罗琳的脸色暗了下来，她说，哦，咱们走着瞧吧。 只有上帝知道卡罗琳第二天和那个女人说了些什么， 而且说实话，我也很高兴自己不是停在墙上偷听这段特定对话的苍蝇。 顺便说一下，台中二人组的厨房一尘不染，即使有苍蝇也不能在墙壁上停留太久的。无论如何，不管卡罗琳那天说了些什么，他明确地表示，在没有拿到朱诺洛克名下的那些特殊的菜品之前，他是绝对不会离开的。 哈哈，这倒是撬开了朱诺洛克的秘密。 从那天起，我们便点起那些菜大快朵颐了，而我们也一直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甚至连菜里的成分都无从猜起。我或者卡罗琳去那里的时候，就用手指出想要的菜， 而台中二人组的小宝贝儿把食物装好递出去，有时候他会低声说：“朱纳洛克，这个太辣了。”而我们依然坚持要吃，并忍了一整天。就像有一次，那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特别菜肴是一道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哪部分器官，被炖煮到在黑暗中发出了莹莹的红光。当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以后，我们自己的身上恐怕也辣得发出了光，而同时也感到味觉上的满足和对辣椒的上瘾。我们从此对台中二人组的敬仰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也标志着我们对台中二人组试用期的完结。我们从此成为了常客，而朱纳洛克便成为我或卡罗琳去那个店买饭时对台中二人组的那个小美人的代号了。即使台中二人组的饭菜一流，也没能除去猫克里带来的阴霾让我高兴起来。我告诉卡罗琳说：“哎，把你家书店又麻烦了，我不能怪猫克里，世界在变化，客人为什么要来我的书店呢？你可以在十分钟内找到任何书，而且不用离开书桌的。如果是一本电子书，你可以用点零花钱就将它买进的，而且在几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交易。如果是本已经停印的书，你更用不着去十多个古董店里翻找，就算你想找，这个世上也没剩下几个我们这样的旧书店。你只要做个标题搜索，下一秒就有个在伊利诺伊州莫林市的某人有一本二手书，你就可以用1.98块把它买走，还包邮。哦，那卖书的人能赚到什么钱吗？谁？哈哈哈，莫林市的那个人吗？我估计可以吧。如果他能大量卖出去的话，他可能只需在家里工作，而且不用付房租。你也不用付房租的，波尼。那是因为一次不太合法的冒险，使我能够用现金购买我现在所住的楼。我不需要付房租。我同意，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我不得不支付租金的话，我如今的收入肯定是入不敷出了。而那样的话，我就不能再卖书了，我也买不起了。我的一个好客户最近不幸去世了。是吗？我很抱歉听到这个消息，波尼。对，但是个不错的老头，纽约大学一位退休的古典文学教授，他多年来一直光顾我的店，即使他找不到任何东西要买，我们也会进行一次愉快的谈话的。你知道，那种你可以在一家老式书店里侃侃而谈的对话。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了。一天下午，他的妻子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哦，是吗？真是太遗憾了。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匙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想看你笑。